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06集，冥冥注定。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林焰火摸着下巴感慨：“ 妖王还真是。” 这里写了，七哥是周藏海捡来的弃婴，完全听命于周藏海，后来编造了身世，送进宫做宫女。在宫里的目的就是找去万寿宫的地图以及九龙轮盘的线索。 白玉堂翻看着周藏海手稿上对这一段的记录：“ 周藏海将七哥当女儿一样养大，七哥知道周藏海想找万寿宫，后来他在春堂阁找到了卷轴，聪明地拼出了密语之外的字符，知道了万寿宫究竟能干什么。七哥和赵真还有赵普相处太久，感情深厚，不想一切从头开始，所以一直犹豫。另外最让七哥无法忍受的是周藏海想要害赵普。”“ 周藏海和赵普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赵普呢？而且他当时都百十来岁的人了，赵普只是个小孩。”“ 会不会赵普让他想到了小时候的天尊和外公？”“ 他手稿中有对年幼时赵普的描述，他说他从赵普两只不一样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两个天之骄子的影子。七哥原本是他养大的，但是他只是给赵普赵真做了一段时间的婢女，就想跟着赵普去边关远离他。他讨厌赵普，所有像天尊和英侯那样活着的人他都讨厌。”“ 这个人真是，就是因为这个他杀了七哥吗？”“ 这里还有另一层原因，七哥当年因为行迹可疑而被刘后派人跟踪，刘后也知道了春堂阁里卷宗上这关于万寿宫的事情。” 展昭看到这里惊讶了，刘后发现了周藏海的存在，而周藏海又是知道当年狸猫换太子真相的人，两方发生了冲突，最后刘后和周藏海达成默契，合力干掉赵普。“ 刘后也想杀赵普吗？”“ 可以理解，没有赵普的话，赵真就好像没有利爪的鹰，永远飞不出刘后的笼子。就算日后当权，知道狸猫换太子的真相，也未必有这个能力报复。”“ 七哥是知道了狸猫换太子和万寿宫的事，所以着急找赵真。他除了担心赵普之外，其实也担心赵真会有杀身之祸，并觉得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不过是个宫女，赵普和赵真却拿他当妹妹一样，所以不忍心看两人遭遇不测。另外呢，七哥觉得赵真日后一定可以当个好皇帝，所以就算为了天下苍生，他也要将真相讲出来。结果呢，周藏海发现了他的背叛，怒急将他杀了。但是他也算周藏海唯一的一个亲人，周藏海将他留在了芙蓉院里，让他离去的好看又平静。为了不节外生枝，刘后命人速速将七哥火化，并且制造了闹鬼传言，七哥鬼魂袭击赵普这件事儿是周藏海策划的。周藏海本来想干掉赵普，但没想到妖长天暗中救了赵普。周藏海发现了妖长天的存在，知道事情不妙，于是不再轻易对赵普出手，以免暴露了自己。 林业火看得直摇头：“ 皇宫也是个修罗场，好危险啊。”“ 后来赵普去了边关，赵真登基，包大人任开封府尹，赵真和赵普逐渐掌握大权，羽翼丰满。狸猫换太子真相大白，刘后倒台。刘后当年提醒太后，宫中隐藏着能让王朝倾覆的人，但是却又不说明白，应该也是矛盾的心情吧。”“ 一方面对养育了那么多年的赵真有一定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果可以再来一次，他的命运可能也会不同。”“ 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谁也不想背负这个天大的秘密， 一辈子都睡不好。 周沧海重新建立了逍遥潭，找到了当年逍遥潭爆炸之后活下来的人，还有当年一些丧命于万咒宫的江湖人的后代，其中冰雾就是冰珠王的后代，而假冒成月楼戏班那些人是当年逍遥潭丧命那些人的后代，他们各有各的怨恨，各有各想要重新开始的理由，于是就聚集到了一起。那些闹鬼的戏法呢，是因为周沧海继承了很多逍遥潭高手的骗术而制造出来的。 当年逍遥潭的确骗子聚集，周沧海在里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应该学会了不少，再加上他武功那么高，要装神弄鬼实在不难，聚集在手下的应该也都是些高手。 只可惜啊，武功再高也打不过天尊和英豪，所以只能等一百年，等到天尊身上妖王的内力消散，等着他暴走和阴侯同归于尽吗？还有就是利用假造当年进入万咒宫的人复活了这一点，让天尊和阴侯想法子再去万咒宫，于是就将一切线索引向春堂阁的卷轴那边，这样赵真就知道了万咒宫的秘密，于是赵真应该会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九龙轮盘。 本来计划是可以很成功的，先是通过七哥的案子让赵真因为找万咒宫而和开封府众人反目，天尊身上银妖王的内力解除，月楼一台戏让天尊失控之后制造乱局，老人家们同归于尽，而我们呢必定不会就此罢休，可能就会拿着九龙轮盘和卷轴去找万咒宫。赵真呢一定会阻止，那个时候彼此会起冲突，赵真和赵普说不定还会反目。不管怎样，只要前往万咒宫，他就能尾随而来，最终实现他的愿望，一切从头再来。 只可惜没有一样随了他的心愿，人算不如天算吧。 皇夫子的孙儿在春堂阁偶然发现了卷轴的秘密，从而送命。皇夫子调查孙子死因，结果也被铲除，宫里和宫外都有不少他的手下，这里有名单，赵普行带人去抓了。 喂，你们看这一段。 林业火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凑过来给展昭和白玉堂看。 啊，原来那两只祥云兽也是他养的，他在调查春堂阁残卷的时候查到了当年四海殿的建造其实是一座掩人耳目的藏宝库，他那天本来是想让祥云兽带着四海殿飞出皇宫，出了皇宫之后一路在开封府大街上飘的时候一路撒钱，这样全城的百姓肯定会一起跑出来捡，他当时准备了很多磷粉和火油，准备在开封大街上放火。 他在想些什么呀？ 毁灭之类的事情吧。这个人貌似一辈子都没有开心过，因为执念太深了吗？ 林业火无奈地摇摇头，展昭放下卷宗，靠着马车的车窗。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周沧海真的查到了很多事，他是从哪儿查到的呢？好像是有什么人告诉他一些当年的事情一样。 我也有这种感觉。还有，他这里提到了一句，他本名并不叫周沧海，这名字是那个人送给他的，意思是，他想要找寻的一切都在海里。周沧海很少提到妖王的名字，都是用他和那个人来代替，但是这里的那个人似乎并不是指妖王。刚才公孙也说，看完所有的手稿总觉得周沧海省略掉了一部分。 展昭听了白玉堂说的，突然想起了什么，将手中的书稿合上，看书的缝线处。 我刚才就在看了，这里是不是写了数字呀？ 白玉堂和林业火凑过去，就见在缝线下边很隐蔽的地方写着数字，三人对视了一眼，按照数字的顺序将所有手稿都排在了一起，可是 按照数字应该有30本，可是这里只有28本，少了2本呢。 昨天包大人就说搜出了28本手稿，没说30本啊。刚才公孙也说，昨夜送进皇宫的就是28本，拿出来的也是28本。 于是是少了两本的意思吗？ 遗失了？或者……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和林业火， 被人拿走了。 难怪看来看去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希望只是遗失了，或者写坏了被销毁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全部连在一起，读起来并没有很跳跃的感觉。 林业火见展昭和白玉堂盯着那些手稿皱着眉心事重重的样子，无奈笑了笑，伸手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你俩也开心一点。 展昭和白玉堂抬头看林业火，火凤凰抱着胳膊靠着车门。 大和尚昨天半夜突然跑来摇醒我，很开心地说他可以圆寂了。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睁大了眼睛看林业火。 我还以为他失心疯了呢，不过看着真的很开心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 所以是怎么了呢？ 老和尚说他受妖王嘱托要看着俩长不大的小孩，谁知道一看看了100年，这回可算是长大了，这下他没什么遗憾了，什么时候圆寂都没问题了。 林业火一耸肩，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去敲木头。 无论如何，天尊和阴侯可以看开这一点比什么都强，案子也破了。至于别的嘛，从周藏海那家伙的经历来看，冥冥中真的有注定，不是担心就会变好，也不是不担心就不会变坏，顺其自然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